像其他的一些付费项目之外的，比如说那个跳伞、攀岩，还有那个北极星，它都是需要付费的。 啊，付费？ 对， 打断一下，攀岩是不收费的， 不收费， 攀岩不收费， 提前预约。 对，它好多那个项目其实特别好玩，像碰碰车也是不收费的，但你都要提前预约。 碰碰车？ 对呀，就是在它那个十四层，应该是十四层还是十五层就有。 哦，其实我觉得量子号到的是体会者，耍的是体会者哈。当然您是行政制造者，我们需要多多听听体验者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道作为一个主持人，你应该说说你自己的感觉，推荐大家。 我的感受，推荐大家， 就是哪些可以去玩一玩的感觉。 是的，我觉得就是在这艘船上，我的感觉，因为它主要还是以像什么购物啊、娱乐啊这些为主。对，肯定是的。而且呢，就是作为一个国外的船，因为现在又临近了西方的一些新年，对，所以它在船上的节庆活动是非常多的。你看它的整个的表演啊，圣诞树，巨型的圣诞树和仿真鹿，那个鹿真就跟真的一样。对，我还给它让道呢，我说这怎么还上了一只鹿呢？就是真的是那个小鹿特别可爱，然后就放在那个圣诞树的旁边， 真的， 对，然后就是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你都可以去拍照。每一家餐厅或者说是每一家酒吧都有自己独特的装修风格， 哎呦， 然后呢有披萨店，有这种日料店， 饮食方面， 对，饮食方面应有尽有。你有这个付费餐厅和免费餐厅都是可以 的。免费的多，付费的少，肯定是这样 啊。对，付费的相对少一些，然后就是人也少一些，当然免费的会更多， 就是付费的相当于一付费的大家就会需要给你加钱嘛，哈。 啊，对，但实际上其实他们在船上的消费也不算贵，对，只比我们在陆地上可能稍微高那么一点点， 那还可以接受哈。就是饮食上的话，你们两个就是同房的姐妹，你们都是一起吃饭对吗？ 对，基本上都是同吃。 口味口感怎么样？现在有一个问题我问的，哎， 好， 道道和爽，您觉得这个免费啊，说免费哈，味道怎么样？十分给几分？免费的感觉？ 八分， 八分， 哎， 绝对能给到八分。 你们这姐妹花呀， 是的， 有没有？ 就是、 之前有没有演当一下？就比如说， 并没有。就是十四层的帆船餐厅，除非就是除了你挤不进去之外，其他都很好。 那么多，因为免费。 因为对，因为免费就是 不分时段，不控制人流吗？ 它分时段， 分时段， 就比如说早餐是什么，几点到几点，午餐几点到几点，晚餐几点到几点。但是在这儿呢，我真的是虽然说我们有好有不好，我说一下，比如说像什么插队，然后去抢啊。连吃带拿呀，其实这些都是不允许的，所以在这儿真的我们也是本着人文关怀，提示 大 家 你吃多少拿多少， 对， 然后 造成的浪费太过严重， 按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会知道这样一个消费的感觉和这个船的一个经营理念， 对， 因为如果你浪费的话，就是 它餐标自然会下降， 自然就会下降，因为钱比如说200万美元，这个船的从头到尾的餐标是这样的，那你咣咣咣把基础全部吃没，那好的都没有了，所以说你自己会自己感觉会下降的。伟丽，你觉得我们这个现象会存在的话，现在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提醒在这方面的一些规矩，有吗？ 这个我们一般的话，领队可能提前也会跟客人对点一下这个问题， 对对，提醒一下啊。 但是这个主要还是在客人的自觉嘛， 自觉， 是的， 对吧？当然我们会越来越好，但是如果把这个素质提高的速度频率要快一点，那是更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种现象啊。 是的， 刚才说到这个付费餐厅少，但是付费餐厅一定是有很多去付费体验的项目哈。 是的， 你们有没有去付费过？ 有啊，我们必须得去付费啊。 你感受一下吗？ 付费我们是就是餐厅和酒吧都有。对，其实这个环境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记得 看了好多的图片，都非常令人向往那个图片。 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我们还就是当天还特意安排了主厨餐厅。对，其实主厨餐厅那个真的是要吃3个小时的。 西餐那种方式。 对呀，然后是虽然说 付费的。 这肯定是付费 预约吗？ 预约， 预约。 对，他那个预约，而且你别看说付费餐厅感觉上人少，但是主厨餐厅很难约。对， 上船才约的是吗？ 对，你是约不上的。而且 船第一件事就去约那个主厨餐厅，基本就已经约满了。 哇， 本来是想安排在 拼桌， 对，本来是想安排在最后一天的，结果是第二天才有位置。 那提醒大家，这个主厨很受欢迎啊， 很受欢迎。其实它的就是整个的环境啊，包括它有这种酒水含酒水套餐和不含酒水套餐。然后如果你要是说含酒水的话，他会说每一道菜给你配一款酒，然后他会给你介绍这款酒，对啊，是来自哪里的，然后它是什么什么样，哪什么什么年份，就这些就完全西式的这样一种感觉。 对对对，3个小时挺长时间，挺正式 的。但是我们那次因为是要了不含酒水的套餐，所以时间会快一点 啊，五分没有， 五分 没有， 五分钟吃个盖饭差不多了。 其实我会觉得，就仪式感的东西得有啊， 得有。 付费了呢，我们就要，就比如说着装上有要求吗？ 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次输了，你知道吗？